你好，我是刘超。还记得我在十六讲中说过，县城池的县城数量设置过多，会导致县城竞争激烈吗？今天再补一句，如果县城数量设置过少的话，还会导致系统无法充分利用计算机资源。那么如何设置才不会影响系统性能呢？其实县城池的设置是有方法的，不是凭借简单的估算来决定的。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究竟有哪些方法可以复用，县城池中各个参数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开始优化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县城池的实现原理，有助于你更好地理解后面的内容。在 Hotspot VM 县城模型中， Java 县城被一对一映射为内核县城。 Java 在使用县城执行程序时，需要创建一个内核县城，当该 Java 县城被终止时，这个内核县城也会被回收，因此 Java 县城的创建与销毁将会消耗一定的计算机资源，从而增加系统的性能开销。除此之外，大量创建县城同样会给系统带来性能问题，因为内存和 CPU 资源都将被县城抢占，如果处理不当呢，就会发生内存溢出、 CPU 使用率超负荷等问题。为了解决上述两类问题， Java 提供了县城池概念，对于频繁创建县城的业务场景，县城池可以创建固定的县城数量，并且在操作系统底层轻量级进程将会把这些县城映射到内核。县城池可以提高县城复用，又可以固定最大县城使用量，防止无限制的创建县城。当程序提交一个任务需要一个县城时，会去县城池中查找是否有空闲的县城，若有则直接使用县城池中的县城工作，若没有会去判断当前已创建的县城数量是否超过最大县城数量，如未超过则创建新县城，如已超过则进行排队等待或者直接抛出异常。了解完原理呢，我们再来看看县城池框架。 Java 最开始提供了 Thread Pool 实现了县城池，为了更好地实现用户级的县城调度，更有效地帮助开发人员进行多线程开发， Java 提供了一套 Executor 框架。这个框架中包括了 Scheduled Thread Pool Executor 和 Thread Pool Executor 两个核心线程池，前者是用来定时执行任务，后者是用来执行被提交的任务。鉴于这两个线程池的核心原理是一样的，下面我们就重点看看 Thread Pool Executor 类是如何实现线程池的。Executors 实现了四种类型的 Thread Pool Executor， 在文稿中有一张表格总结了它们的特性，你可以去看一下。Executors 利用工厂模式实现了的四种线程池，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需要结合生产环境下的实际场景，不过我不太推荐使用它们，因为选择使用 Executors 提供的工厂类将会忽略很多线程池的参数设置。工厂类一旦选择设置默认参数，就很容易导致无法调优参数设置，从而产生性能问题或者资源浪费。这里呢，我建议你使用 Thread Pool Executor 自我定制一套线程池。进入四种工厂类后，我们可以发现除了 New Scheduled Thread Pool 类，其他类均使用了 Thread Pool Executor 类进行实现。你可以通过文稿中的代码简单看下该方法。我们还可以通过文稿中的另一张图来了解下线程池中各个参数的相互关系。通过图示我们发现线程池有两个线程数的设置，一个为核心线程数，一个为最大线程数。在创建完线程池之后，默认情况下线程池中并没有任何线程，等到有任务来才创建线程去执行任务。但有一种情况排除在外，就是调用 pre-start-all-call-threads 或者 pre-start-call-thread 方法的话，可以提前创建等于核心线程数的线程数量，这种方式被称为预热，在抢购系统中就经常被用到。当创建的线程数等于 call pool size 时，提交的任务会被加入到设置的阻塞队列中，当队列满了会创建线程执行任务，直到线程池中的数量等于 maximum pool size。 当线程数量已经等于 maximum pool size 时，新提交的任务无法加入到等待队列，也无法创建非核心线程直接执行。我们又没有为线程池设置拒绝策略，这时线程池就会抛出 Rejected Execution Exception 异常，即线程池拒绝接受这个任务。当线程池中创建的线程数量超过设置的 call pool size， 在某些县城处理完任务后，如果等待 keep alive time 时间后仍然没有新的任务分配给他，那么这个县城将会被回收。县城池回收县城时，会对所谓的核心县城和非核心县城一视同仁，直到县城池中县城的数量等于设置的 call pool size 参数，回收过程才会停止。即使是 call pool size 县城，在一些非核心业务的县城池中，如果长时间的占用县城数量，也可能会影响到核心业务的县城池。这个时候就需要把没有分配任务的县城回收掉。我们可以通过 allow call thread timeout 设置项要求县城池将包括核心县城在内的没有任务分配的所有县城在等待 keep alive time 时间后全部回收掉。我们可以通过文稿中的图示来了解下县城池的县城分配流程。了解完县城池的实现原理和框架，我们就可以动手实践优化县城池的设置了。我们知道环境具有多变性，设置一个绝对精准的县城数其实是不大可能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实际操作因素来计算出一个合理的县城数，避免由于县城池设置不合理而导致的性能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具体的计算方法。一般多线程执行的任务类型可以分为 CPU 密集型和 IO 密集型。根据不同的任务类型，我们计算线程数的方法也不一样。先来说说 CPU 密集型任务。这种任务消耗的主要是 CPU 资源，可以将线程数设置为 N 加1。比 CPU 核心数多出来的一个线程，是为了防止线程偶发的缺页中断，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任务暂停而带来的影响。一旦任务暂停， CPU 就会处于空闲状态，而在这种情况下，多出来的一个线程就可以充分利用 CPU 的空闲时间。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验证下这个方法的可行性。通过观察 CPU 密集型任务在不同线程数下的性能情况，就可以得出结果。这里需要你去文稿中查看代码，我还给出了链接，你可以自行下载到本地运行测试。通过结果图示，我们可以看到，当线程数量太小，同一时间大量请求将被阻塞在线程队列中，排队等待执行线程，此时 CPU 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当线程数量太大，被创建的执行线程同时在争取 CPU 资源，又会导致大量的上下文切换，从而增加线程的执行时间，影响了整体执行效率。通过测试可知，四到六个线程数是最合适的。再来说说 IO 密集型任务。这种任务应用起来，系统会用大部分的时间来处理 IO 交互，而线程在处理 IO 的时间段内不会占用 CPU 来处理，这时就可以将 CPU 交出给其他线程使用。因此在 IO 密集型任务的应用中，我们可以多配置一些线程，具体的计算方法是 2N。这里我们还是通过一个例子来验证下这个公式是否可以标准化，请去文稿中查看代码及结果。通过测试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线程所花费的时间，当线程数量在80，线程平均执行时间是最佳的，这个线程数量和我们的计算公式所得的结果就差不多。看完以上两种情况下的线程计算方法，你可能还想说，在平常的应用场景中，我们常常遇不到这两种极端情况。那么碰上一些常规的业务操作，比如通过一个线程池实现向用户定时推送消息的业务，我们又该如何设置线程池的数量呢？你可以参考文稿中的公式来计算设置线程数，相应的过程及结果已给出。综合来看，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场景，从 N 加1和 2N 两个公式中选出一个适合的，计算出一个大概的线程数量，之后通过实际压测，逐渐往增大线程数量和减小线程数量这两个方向调整，然后观察整体的处理时间变化，最终确定一个具体的线程数量。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了线程池的实现原理， Java 线程的创建和消耗会给系统带来性能开销，因此 Java 提供了线程池来复用线程，提高程序的并发效率。 Java 通过用户线程与内核线程结合的1:1线程模型来实现， Java 将线程的调度和管理设置在了用户态，提供了一套 Executor 框架来帮助开发人员提高效率。 Executor 框架不仅包括了线程池的管理，还提供了线程工厂、队列以及拒绝策略等， 可以说 Exactor 框架为并发编程提供了一个完善的架构体系。在不同的业务场景以及不同配置的部署机器中，线程值的线程数量设置是不一样的，其设置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要根据具体情况计算出一个大概的数值，再通过实际的性能测试计算出一个合理的线程数量。我们要提高线程值的处理能力，一定要先保证一个合理的线程数量，也就是保证 CPU 处理线程的最大化。在此前提下，我们在增大线程值队列，通过队列将来不及处理的线程缓存起来。在设置缓存队列时，我们要尽量使用一个有界队列，以防因队列过大而导致的内存溢出问题。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们共同探讨。在程序中，除了并行段代码，还有串行段代码。那么当程序同时存在串行和并行操作时，优化并行操作是不是优化系统的关键呢？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见解，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一起讨论。